诸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看《感应篇》第84节，这也有两句话：埋骨压人，用药杀树。这在整个大段落里面呢，这是第11个大段。无因，换一句话说，没有原因，无缘无故造作的恶业，埋骨压人，在新加坡这个地区，我们很少听过。我在少年时代，抗战期间，在湖南，在贵州读书的时候，这些事情常常听到。是不是真有其事呢？我没有见过，但是我听说的就太多太多了。可能有这些事情，这些事情呢，在从前帝王专制的时代是犯法的行为，国家法律所不容许的。那么蛊听说有许多许多种，蛊大德告诉我们，凡是蓄意去养蛊、放蛊、害人，都有很深的过失。他为什么要放蛊害人呢？听说这个蛊毒到一个阶段，如果不放不害别人呢，他反过来伤自己。所以这种事情，不害人就害自己，有什么好处呢？我曾经听说养蛊的人家了，那个家里都非常干净，非常整齐，真的像一尘不染一样。蛊毒有很多很多种，大概都是一些毒蛇一类的，毒蛇有的像这个蜘蛛啊、蝎子啊，这里都是有毒的。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？在佛法里面讲的，过去世的业障啊，他也没有这个业障啊，不会干这些事情啊。过去世生中业障是因，现前的是缘，年轻人喜欢稀奇古怪，好奇呀。可是你走进去之后，出来就很困难。那么这个是也是没有善有教导他，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。那么这一句，我们作何解释呢？广义地讲，凡是损人不利己的事，都在这一句范围之内。损人利己的事情尚且不可为，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呢，更不应该造作。我们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要长存一个爱心。下面一句呢，用药杀树。这是伤慈悲心的。 在我们现前环境里面来说呢，这个意义就更深了。没有正当的理由破坏自然生态环境，不懂得人与自然环境的密切关系，佛菩萨教导我们，世间古圣先贤教我们，人民爱物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圣贤的教育无他，启发我们爱心而已，培养我们爱心而已。今天我们接触的宗教很多很多，这许许多多的宗教，我们发现有个共同点。共同点是什么呢？爱的教育。佛家讲慈悲，一片慈悲，一切慈悲。你看天主教、犹太教、基督教，这个算是一个系统的，神爱世人，上帝爱世人，印度教、婆罗门教、大梵天也是爱世人，综合所有的这个宗教教学、圣贤教育，就是这么一句话了。我们要不但要爱人，还要爱物。你看看佛经菩萨戒里头，佛劝导我们清净比丘啊，不踏生草。你看那个草，小草它长得厚厚泼泼，你怎么忍心踩到它头顶上呢？人的爱心呢，到这种地步，连一草一木都爱护，他怎么会不爱人呢？怎么会不爱动物呢？怎么会伤害人呢？人生活在爱的世界里面，这是真正幸福啊！前几天，我们这里有一些同修跟随李牧原居士，我也去参加了。见到此地一位101岁的老修女，许哲，她一生就是生在爱的世界里，幸福美满了。她给我们讲，她是101岁的年轻人，那真年轻。我们看他的身体也不过就40-50岁的人呀，怎么说也不能相信啊！拿出身份证来给我们看，真的不是假的。他是1900年出生的，今年2000年。照中国算法，101岁。他是广东潮州人。所以他懂广东话，懂潮州话，懂英语，也懂普通话。这么大的岁数了，我们从他身体体能上看，他跟年轻人一样。我仔细观察，他牙齿掉了一个。他告诉我牙齿全是真的，只掉一个牙齿，视力很好， 天天看书，不戴眼镜，耳目聪明呢、啊，反应敏捷了，非常有智慧啊。每一天还做义工。啊，昨天我讲经，本来要请他，到我们讲堂，给大家看见见面。他昨天就上课去了。啊，他现在每个星期还有几堂课，教别人静坐。啊，我们去，他翻跟斗给我们看。哎，我们一般人五十六十不敢了，哎，他还可以翻跟斗给你看，表演给你看。啊，告诉我们，他一生呢心地清净，没有烦恼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这是养生之道啊。一生不见世间故。那我说，你看到一些不好的事情，看到恶人，你有没有感受呢？没有。见如不见，他就像是，他举个例子给我们说，就像我们走在马路上，看看来来往往那些人一样。啊，马路上来来往往人很多啊，心里头不落印象。你看看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什么叫不落印象。不落印象呢，就是转识成智啊。我们凡夫啊是用识啊。第六识是分别。第七识执着，第八识落印象。啊，《楞严经》教光法师在注解里面教我们，舍识用根。啊，舍识，我们不用第六识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不分别。不分别，那么你用的是什么？妙观察智。我不用第七识，第七识执着。不执着，不执着，你就用平等心智。啊，不用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落印象，他不落印象，不落印象啊，就是大圆净智。啊，所以他的生活，他所用的，他用的是智慧啊。佛家讲啊，他在生活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，他用四智菩提啊，所以他健康长寿，一点毛病都没有啊。我们四十五十腰酸背痛啊，人家一点病都没有，完全正常。所以他说他是年轻人，这个是名实相符，他真的是年轻人。我亲眼看到，我也就真正证明了，过去李老师跟我们说，中国医学的根本典籍《黄帝内经》《灵枢经》里面所讲的人的寿命，正常应当要活200岁。你寿命活不到200岁，是你自己把身体糟蹋掉了。啊，我们同学当中问的，哎，你会不会生气啊？不会，一生没有发过脾气，没有生过气。啊，他告诉我们，一分钟的发怒啊，一分钟啊，要3天才能恢复正常。 这个话我听了相信，我懂得。佛家、道家都讲求养生之道，啊，什么是最健康呢？人的身体、心情跟大自然融成一片，这是真正养生之道。啊，完全是合乎于自然的。七情五欲都是扰乱自然，啊，破坏自然环境。啊，那么在七情五欲里面，啊，这个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啊，我们佛法讲贪嗔痴慢呢，最重的、最严重的就是破坏力量最大的是嗔恨。是发怒啊，其他你是欢喜啊、爱好啊，这些是小的震动，破坏的面小啊，不是太严重的，都是会有伤害啊。真正修道人，他心清净的，决定没有五欲六尘的意念，所以人家长生不老啊。但是在接触外面环境里面，好像也有喜怒哀乐的表情，那是什么呢？那是应付人情，不是真的有喜怒哀乐啊。那就是佛家讲的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你有忧虑，我总不能在这笑上，那人情上讲不过去嘛。哎，你有悲哀的事情，我也有悲哀的这个样子给你看。而这种是发自于内心的，不是虚妄的啊。众生喜怒哀乐，说实在话，他脱离了真心啊，虚伪的，这个里头的道理很深呐、啊，不是深如金藏，你体会不到啊。所以是清净心，永远生活在大慈悲的境界里头啊。这个人不老，这个人不衰，这个人不迷不邪。不然佛法讲究竟圆满殊胜功德，啊，真实的快乐是说的这个，反复没有啊，赞叹那几句就欢喜得不得了，说几句不好听的话，要生好几天的气都摆不平，这都叫自杀了。于自于他都没有利益啊。所以佛在经上常讲，这个世间人可怜悯者，真的可怜呐、啊。啊，这位老修女一生当中有没有遭遇这些事情呢？这太多太多了。啊，有赞叹他的，有回谤他的，有侮辱他的。啊，不管你赞叹也好，侮辱也好，他无动于衷啊，他不走心啊，决定不放在心上。决定不把它当作一回事，而一个心只有爱，他什么宗教书他都念， 对佛教是特别有好感。他说他们的教友说他，你怎么常常看些魔鬼的东西？他的回答呢，他说我看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是一片光明。华严经上说的，圆人说法无法不圆呐。这是一个圆满智慧人所讲的，他没有学佛了，他实际上他是菩萨，真的一点不假。五戒十善，三福六度，要我给他打分数啊，都可以打满分。自己生活非常简单，一天吃一餐，他的生活回归到自然。我们也有吃一餐的人啊，这个菜里面还要放一些油盐酱醋啊，还有一些调味啊，他通通都没有。只有生菜，顶多生菜用水把它煮熟，什么佐料都没有。完全回归自然了。衣服捡别人破旧的衣服穿，不是没有钱的，供养他的人好多。他说了，别人给我这么多钱是要我替他做好事的，替他修福的，这个钱自己不能用。衣服捡破旧的，他说我要做一件新衣服来穿，打扮打扮自己穿得漂亮。世间还有很多人没有衣服穿的，没有饭吃的，我怎么对得起他们？你就晓得他的爱心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爱一切众生呐，我们天天讲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我们没做到，他完全做到。看破放下、自在随缘念佛，他也做到了。学佛的好处，学佛的利益，从他身上我们得到见证，得到证明。生活那么样节俭，我们看起来好像很清苦，他在这个世间第一快乐人，第一幸福人，没有人能跟他相比。他101岁自己住一个房子，没有人照顾，他照顾别人。每一天都出去，有一些贫穷清寒的人家，他都去帮助，都去照顾。他告诉我，有人租房子，房租交不出，他去替他交房租。有人家里面水电费没有钱交，他去帮人交水电费。没有得吃的，他就送米。我那天去看他那个房子，堆的大概有20-30包米，人家送给他的。送给他什么？他去布施啊，到处布施啊。这个是人民爱物啊，好榜样啊。修行正果， 我们亲眼看到了。我跟李居士说过了，邀请他到居士林道场，在我们讲经的时候请他上台跟大家见见面。我们如果真正能够接受佛法，依教奉行，也能像他这个成就啊，也能像他这样真正幸福美满。他一生建了十几个养老院，一生的工作照顾老人，照顾病人，在佛法里面讲无微不至，得的果报是健康长寿。所以我们看他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微布施，他是以无微布施为主。财布施、法布施的是附带的，总而布施一即十三，三即十一，他以这个为主。所以这个果报展现在我们面前，我们对于佛陀的教诲深信不疑，应当要努力依教奉行，拓开心量，爱护众生。所以他说，那天我们要问你到底信什么宗教，他说我信爱的宗教。这个话说的有道理啊，爱的宗教把所有宗教都包括了，一个宗教都不漏。言语简单，意味无尽，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这两句。